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呢，继续来回味一下顺子。这首歌呢，来自顺子，叫做《I Will Be Fine》，听一看。 我还是会好好的过，因为我爱你啊。把口中再见说出口，我能接受，也只有在这一刻。我们的爱情啊，有种一生一世般的感受。我曾经对你说，某天你疲倦的时候，尽管转身的离开我， I will be fine， 绝不 继续带你来回味一下徐怀钰的声音。这是收录在徐怀钰98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徐怀钰》当中，这首歌曲呢叫做《爱像一场重感冒》。 写了封信给你，好像依依不舍，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，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。我是能够

上海，你是个木叶村，花灯起，巨石响，歌舞升平。手不醉，人人自醉，蝴蝶不必蹉跎了青春。萧瑟朦胧，转眼醒，大天归去，心里而睡。这转动的车轮转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。回味着夜生活，如梦初醒，如梦初醒，如梦初醒。 贾小农，